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北方昆曲剧院与老字号荣宝斋携手打造的原创昆曲剧目荣宝斋，本月10号和11号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讲述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兴木板水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华艺星空2019北京儿童新年音乐会《驯龙高手》本月31号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本次音乐会是由30人组成的交响电声乐团演奏的，在形式上针对儿童特性安排了独特的互动环节，并且考虑到了儿童心理，整场演出从节目时长到曲目编排、惊喜设置等等都充满了趣味性。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蓉蓉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幕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中的生动形象。订票电话6655-0000。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消息。第一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大兴举行。记者了解到，大兴利用 3D 和 VR 技术还原了南海子最大的行宫，并将于明年7月启用北京最大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2期。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南海子作为清朝初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总面积216平方公里，与紫禁城、三山五园共同构成北京三大皇权中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介绍， 南海子文化呢是清代皇家园林理政的起点，它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在园林里边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中心。那除了故宫之外，那应该就是在南海子。第二点呢，我觉得一个节点呢，就是在顺治朝的时候，在南海子会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实际上是清朝大一统疆域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曾经的皇家院囿，如今已是百姓公园。南海子曾是北京城南最大的湿地，如今经过修复和保护，已经建成北京南海子湿地公园。每到秋季，果红叶黄，麋鹿出没。大兴区委宣传部部长齐金丽介绍， 到明年7月1号第二期开放之后呢，它的面积能达到12000亩，这将是北京市环城的最大的郊野公园。 目前大兴区还组织了专家围绕南海子挖掘大量史料，为下一步开发南海子文化产品做准备。 像前一段我们复排了京剧南海子，那么这个剧的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又传承了历史，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在准备着打造一部电影，叫雪落德寿寺，促进民族融合，促进国家统一。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将上升到-1度左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今天气温在零下一到零下十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四，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六，感觉十分寒冷。今天晒太阳气象指数十三，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艺群英会。 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的美称，在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的风俗，也蕴含了中国古人的信仰和智慧。新书《历史的衣橱》通过展示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服饰演化过程，带你打开浩如烟海而又美轮美奂的中国服饰宝典。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带您打开历史的衣橱。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平常啊，我们推荐演出推荐多了，所以今天啊，不带您看演出，而带您读书。那今天特别为大家推荐的一本新书叫做《历史的衣橱》。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顾凡颖，欢迎一下顾老师。 大家好，我是顾凡颖，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节目。 顾老师呢，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获得了中国古代史和应用心理学双硕士学位，现在呢是就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的是策展和展品研究的工作。你每天的生活跟我不大一样哈，我是每天面对话筒，那你呢是每天面对很多的文物，所以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才让你比较感兴趣，对于古代历史当中的服饰会有很多的研究？ 是的，因为学历史做历史研究其实很重要的是对于过往的这些无论是事物还是发生的事情要有一份好奇心。那么我们想知道古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吃什么用什么想什么。那服装其实是跟现在的生活联系很密切的，因为古人可能有琴棋书画，我们现在人已经不一定都会了，但是古人穿衣打扮我们现在也仍然在继续着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历史研究者会感兴趣，那么普通的读者也会感兴趣的，所以我把这个服饰作为了这一本书的主题。 说到了服饰，我们中国老百姓一直说的一句俗语叫做人靠衣裳马靠鞍哈，这就代表了这个服饰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其实在古代我们都知道哈，和我们现在相比，它的服饰是非常的繁琐，而且呢通过服饰其实能够看出你的等级呀，还有你的身份和地位。那么我也很好奇哈，从原始人类的这个钻木取火哈，那个时候衣服的功能就是为了保暖遮羞哈，到后来发展成一种文化，在中国的起源哈，什么朝代开始服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在商周的时候，我们在青铜器的铭文就能够看到，当时他会描述这个诸侯或者是周天子他具体穿的这件衣服上的花纹，比如说会说它是滚，上面就是有龙纹。那么这很早就龙纹就开始作为天子一种身份的象征，可能普通百姓就不能用。那么我们也在《诗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说，描述了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猎人，他打猎捕到了一只白狐，那么他得到了很美丽的白狐皮，狐皮的保暖性能也很好，但是这个猎人却不能把 白狐皮留着自己做衣服用，他必须把它献给诸侯，因为白狐是有等级象征的一种衣服材质，那么只有有身份的诸侯才能够穿着。这就能够体现出很早的时候，在商周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到服饰的制度的一种起源。 嗯，那个时候的服饰在我看来，我感觉哈，就是一些非常名贵的动物皮毛可能成为了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衣服它上面的花纹啊，包括它的用料，开始产生了更多的讲究和意义？ 因为动物皮毛其实是人最先得到的一种服装的材质，打猎的时候捕捉到的动物，那么肉可以吃，毛可以用来御寒。在之后中国传统的服装最常用的材质其实是麻和丝。麻是植物纤维，它来自于植物，那么获得很容易，制作也相对比较容易。丝因为要这个采桑养蚕，整个制作的过程会流程更加的繁复，所以丝织品不是普通百姓就可以穿着的。普通百姓我们经常说布衣，其实指的主要是麻布，在古时候。 对，麻布布衣是不是它身上是不能有花纹的或者绣花的？ 其实在比如说在先秦的时候，可能没有明确的服制规定说百姓不可以穿有花纹的衣服，但是这会有一种经济上的制约，就是百姓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为自己制备那样精美的服装，他们的服装更多还是以实用性为主，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有特别的花纹在上面。 就是说从中华文明的开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服饰文化，是吧？ 是的， 应该说它跟我们中华文明是同步进行的。说到了服饰的演变，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颜色的变化。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看电视剧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们在看先秦和汉代的皇帝的服饰基本都是以红色和黑色为主，但是我们在看明清时代哈，皇帝的颜色基本都是明黄色，这是代表了皇家的颜色。这个颜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赋予衣服服饰有着不同的意义呢？ 按照史籍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皇帝的时候，这个要牵扯到关于五行和五色的这么一个概念。就五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是指金木水火土。那么在古人的这个自然哲学里面，他觉得整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这五种元素它就有自己代表的颜色。比如说土是黄色，金是白色，水是黑色，木是青色，火是红色。那么这五种元素所代表的五种颜色就成为各个朝代他们所信奉的一种力量的来源。比如说史籍就会记载说皇帝是从上天获得了这个土德的力量，所以皇帝时候呢他就会上黄服色。在这个夏代的时候所得到的这个德行所表现出的是木德，那么它的颜色就会上青。那么你刚刚说到这个秦代的时候其实讲的是水德，所以秦代的时候主要是上黑，因为水这个元素的代表色是黑色。汉初的时候还就是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所以它还没有特别精力去规划一个新的朝代的服制，那么在汉初的时候还是以上黑为主。然后后来开始就是觉得我要区别于前朝，要有自己朝代的这样的一种特色，有一些新的服制的制定。那么就像你说的，汉代是以这个红黑色作为比如说天子在祭祀的时候，或者是百官在上朝的时候，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他会以这样的颜色作为一种官方的色彩。 那什么时候又变成了黄色呢？ 黄色大概是要在唐代的时候他会确立为说天子 皇家用色， 天子用色。但是唐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黄百姓都不能穿，只是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说饱和度特别高的那种黄色， 亮黄色 艳黄色是这个皇家专用。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鹅黄或者比较浅的颜色、黄色，其实还是平民百姓社会上可以穿用。特别严格的限制可能要到明代以后了。 那是不是这个黄色也跟五行是对应的？ 大概在汉代以后，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就不在各个朝代特别严格的来这么说了。因为这么说起来有一种政治风险，就是他既然讲五行相生相克，那么每一个朝代他建立的时候，他是推翻了前一个朝代，那么它兴起了一种新的德行。那么如果按照五行相克，也就意味着它有兴就有落，有盛就有衰，那么它终将有一天会被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那这样一种逻辑其实就不是让统治者心里想着很舒服的，他会觉得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汉代以后就不是再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承袭的是哪一德，可能就会从这个整体的服装上，比如说黄色，比如说青色、红色，其实都是皇家很喜欢用的颜色。 我们在看《甄嬛传》的时候会有一个细节哈，就甄嬛当时被封为皇贵妃的时候穿的是紫色的朝服。我们也很好奇啊，皇贵妃应该是黄色的朝服哈，为什么是紫色呢？ 她在这个清代不同的疑点的时候，她的服装其实有不同的这个体系规定，那么他们会分礼服、朝服、吉服。那么在这个紫色其实在古代也是一种很高贵的颜色，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品色一一就定上三品，就是一品到三品官员才可以穿紫色。其实它也是一个很高级的颜色。 那上朝穿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穿？ 上朝的时候就是他的官服会以这个紫色作为他的服色。唐代的品色衣制度就是一至三品要穿紫，然后四五品是穿红，当时称为绯色。然后这个六七品是穿绿，七品到九品是穿青。 所以通过颜色就一目了然能看出你当多大官，是吧？ 是的，这个品色衣制度其实从唐代到宋到元到明一直都是这么用的，颜色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在明代的时候就只有三种颜色了，然后最高级的是红色。但是清代是比较特殊，因为入关以后整个的他们官服朝服是以石青色，当时叫做就是一种深蓝色，我们现在看起来近黑的一种蓝色了。官员的这个衣服虽然有不同的纹样，但是所有的色彩都是石青色， 有点像藏蓝色的感觉。 对，是的。所以我们看明代的时候有一些画的这个上朝的场面，百官在皇帝面前议事，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人穿红，有人穿绿，是有人穿蓝，是可以从他的服色来看出，这个人是大概是个极品官。但是在清代已经从颜色上是分不出来了，都是石青色。 因为刚刚特别讲到了古代的服饰，它的颜色、它的制式可能和这个人的身份是非常相匹配的，就是说你能够通过穿衣服的颜色你就能够大概知道就是他的官阶呀，包括他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老百姓呢，老百姓好像是在我看来是不大需要通过颜色来区分，是不是？他也没有什么讲究。 是的，老百姓从经济上考虑更是崇尚一种自然天然的这种布料色彩。因为在古时候染色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我们现在用各种化学染剂可以轻易的获得很鲜艳的颜色，但是在古时候更多的是用植物性的材料。比如说我们有一句俗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就是指一种蓝草，它就是古人用作的一种植物染色剂。那么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它的颜色会比蓝草本身更青，就是颜色更深。那么百姓其实他们在使用植物染剂，他们所获得的色彩就不会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深的颜色。比如说像一些 我们要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品级，那么他用的这些艳的红色、黄色、蓝色、绿色这些颜色呢，其实都是矿物性的染料，比如说像青金石、孔雀石，我们现在都是制作首饰的这个宝石，但是在古时候也会用这样的矿物把它研磨做成粉末，然后用来给布料染色，但是这个成本就会很高，而且这些石头很多也不是中国本土所产，是需要在当时就是属于进口或舶来品，所以量也很小，那么普通百姓就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一般我们会看到在画里或者在文字的描述里都是百姓是穿布衣，然后以白丁作为这个老百姓的一个代称。 这是说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哈，天子或官员包括百姓他们这个衣服的制式包括颜色的区分和演变。那接下来再说一个话题，这也是这本书当中很特别的一点，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了叫做冠冕堂皇，我们经常用这个词现在是用作一种形容词哈，但其实在古代冠冕堂皇的冠和冕确实是有很多说法的哈，而且它的演变过程也特别有趣，大家在看电视剧尤其是汉代电视剧的时候可以看到皇帝他上朝经常是戴一个大帽子，这个帽子呢一定是前沿和后沿特别的长，然后有珠帘，怎么就产生了这种制式的帽子来代表天子呢？ 古时候把人所身上穿戴的所有都称为衣，那么有体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衣服，那么还有足衣，其实就是指我们现在的鞋，那么冠呢就是头衣，冠就是头衣的一个统称，那么冕呢就是冠其中的一种，而且是级别最高、身份最为尊贵的一种。皇帝之所以戴冕，其实它是整体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皇帝称自己为天子，那么他上承天命，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有一个长长的板，那么那个板呢应该是前圆后方，它的形状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长方形，所以呢它象征天圆地方，那么它垂下来的这些叫这个 珠帘 这些玉珠，它其实呢也是数量上是都是有讲究的，它不是随便的长短去穿用，那么它是每一条都会穿12颗玉珠， 每一条有12颗， 对，是的， 玉做的还是珍珠做的？ 应该是白玉，对，所以看起来会跟珍珠的颜色很像。那么这12是代表天之大数，就是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12个时辰，它是都跟这个天象跟人对于整个自然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串穿12个，那是总共有几串呢？在他的这个头上，尤其是前和后。 最高级别应该是前后各12串。 前后各12串。 对， 那非常的沉。 是的，而且它长度其实会阻挡一些的视线，就是它很长会挡住一些视线，代表说天子要对于他所见到的事情不能所有的都花精力去管去想，他要有所忽略，所以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一种作为天子所要修行的一种本领。 其实古人是把他们为人处事的智慧放到了自己的服饰当中， 是 展现在服饰当中，还是很有内涵的哈。在这本书当中特别看到了顾老师搜集了很多出土的文物，还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古代的天子他的服装的制式，尤其是这个珠帘啊，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朝代都是不同的啊，它的用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时候开始不戴这个珠帘了？好像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明之后。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现在影视作品给广大观众们带来的误导，就是觉得这个冕服就是以冕戴冕穿龙袍，这样好像是皇帝上朝的时候就会这样，其实在汉代的时候也并不是这样，冕服是一种祭服，是一种礼服，它其实是在一年中各种祭祀活动的时候它才会穿着，比如说皇帝要祭天祭地，皇帝要祭这个宗庙，在平时上朝的时候其实皇帝并不会真的去戴这个有垂玉的这个冕， 所以冕是在特殊时候才戴的。那什么样 么特殊时期呢？ 嗯，比如说在祭天的时候，就是它代表对天的一种尊崇。 嗯， 那么皇帝在皇帝会有专门的祭天场所，那么会选就是我们说黄道吉日去施行这样的一个礼节。那么在这个时候，皇帝一身的装扮，比如说他身上的这个龙袍，其实他两肩上一肩有日纹，一肩有月纹，然后他的脖领后面衣服上还会有星辰的这个纹样。那么包括他戴的这个冠，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他在身上也会按照自然，按照整个世界的秩序去安排自己的服装，让自己处于天地秩序中的一个中心点的这样一个姿态，去与上天做一些交流。 嗯，而且在您的书当中特别写到了叫做冕服之十二章，这里边有日月星辰哈，它是怎么体现在冕服当中的呢？ 日月星辰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它是在皇帝的这个两肩，就是我们说肩挑日月。 嗯， 那么星辰呢是在这个衣服的后背，在领子的下方会有三颗星，然后有线连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图样，就代表着星辰。 而且我看到了在您书里关于出土文物的照片，这个是明代的永乐朝冕制中的天子衮衣，这上面有一个山在它的后背上，这个山有怎样的含义？是五座山。 嗯，山其实在古时候因为它高耸入云，我们经常在一些神仙故事里面就会说啊，这个仙人是住在山上的。 嗯， 因为古人觉得云雾缭绕的仙山可能是我们人的这个世界与天上神仙的世界一个交流汇通的地方。 嗯， 所以山呢其实也会代表说天人之间的一种联系。 嗯， 所以我们在古时候也经常会听说啊，皇帝这个要举行封禅大典，比如说去泰山封禅，那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实力去这么做的，因为它代表你要有这个相当突出的统治的政绩，那么你才可以去泰山封禅，去这个高耸入云的山巅，去向天神，去向天去报告你所在人间做的这些事情。 嗯， 所以山其实也是一种皇权承自于天的一种代表。 嗯，最特别的是也是最有意思的是在皇帝的冕服的这两个大长袖子哈，它的后方，嗯，上面是三团火，然后下面是三只雉鸡哈。 嗯， 然后再下面是三个杯子。 嗯， 这个雉鸡和杯子我觉得挺特别的，为什么还有杯子呢？ 鸡是就是我们现在说锦鸡，它其实的纹样很华丽。 嗯， 那么古人喜欢这些华丽的东西，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水草，也觉得它是这个章纹非常的美丽。杯子它其实你仔细看它上面是有图样的，一个杯子上呢是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嗯， 一个杯子上是一个老虎一样的东西，然后它的名称叫做宗仪。这个商周时候它可能是跟祭祀先祖的青铜器有关，后来就被简化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图样，绘制在皇帝的这个龙袍上面。 对，为什么是猴子跟老虎呢？ 这个是因为宗仪它其实在当时是祭祀先祖的各种青铜器名称中的两种。 嗯， 那么他觉得这个虎是当然是一种威猛的力量的象征。那么其实在这个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链接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员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用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员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的美称，在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的风俗，也蕴含了中国古人的信仰和智慧。新书《历史的衣橱》通过展示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服饰演化过程，带你打开浩如烟海而又美轮美奂的中国服饰宝典。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带您打开历史的衣橱。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历史的衣橱》。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顾凡颖，欢迎一下顾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天子的冠冕，它的演变过程。那大家也非常好奇，作为天子的后妃，尤其是皇后，她的冠冕是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呢？而且我们经常看电视剧会发现啊，其实不只是皇后，在一些民间的这个嫁娶当中也会有凤冠霞帔出现哈。那凤冠霞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那它到底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佩戴凤冠霞帔呢？ 最高等级的，我们现在说起凤冠，印象中那个非常繁复非常华丽的那个冠是只有皇后可以用。它既然称之为冠，它其实也是头衣的一种，而且是等级最高，地位最为尊贵的。那么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实物，在这个定陵出土了4顶，是明代万历皇帝两位皇后他们所陪葬的4顶凤冠。那么能够看到上面用了非常多的珍珠、红宝石、蓝宝石、黄金，包括繁复的工艺，制作的非常精美，重量也非常的重，每一顶大概有3公斤重。所以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在疑点的时候所佩戴的礼冠，而不是日常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么凤的这个意象，我们现在说到就经常觉得 皇帝是以龙为代表，皇后就以凤为代表。但是其实在商周时候，凤也会经常出现在青铜器的纹样上。当时的这个凤并不像我们现在觉得它只是指女性，那个时候的凤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天的使者，他可能可以有沟通天地的神力。那么皇帝他也会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瑞凤降临于人间这样的祥瑞，能够证明他的功绩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凤开始成为女性的象征应该是在唐代，特别是唐武则天以后。 那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其实凤并不代表的是女性，那么皇后包括后妃他们的这个官也不一定是凤，是吗？ 是的。比如说我们看三国演义就知道，哦，这个跟卧龙相对的是凤雏，它其实指的是个男人并不是女人。所以凤的这个意象是在武则天的时候，她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来制造一种声势，来寻找一种上天赐予使命的这样一种意象，所以他会有意识的用凤作为女性的象征，作为自己身份自己地位的一种象征。那么在武则天以后，在唐代以后，凤就越来越多的被女性，特别是宫廷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所使用。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在符制里面明确下来说皇后的礼冠是这个凤冠。 后来是什么时候成为民间的一种嫁娶的叫凤冠霞帔的这个概念呢？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古代是有符制的，平民百姓是不可以僭越，为什么老百姓在结婚的时候也可以佩戴？那么其实虽然它都叫凤冠霞帔，但是我们从实物上来看差别是很大的。真正的凤鸟的样子其实是只有皇后才可以用，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妃子，比如说亲王的王妃，他们也会有凤冠，但其实那个并不是凤，那个是笛，跟凤鸟长得很像，但是它的尾羽的那个形状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图上其实可以看出它有具体的区别。我们在图上能够看到说凤它的尾羽末端，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孔雀羽毛，它是有凤眼的，但是笛的尾上是没有的。 这就是区别凤和笛哈，就像我们说五爪为龙六爪为蟒一样。 对，是的。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只是细微的差别，但是在这个服饰制度里面，任何这些被明文确认的细微的不同其实都是必须要去严格遵守的内容。它的重要性是我们今天可能已经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穿衣服都是根据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了。 没错，我也很好奇，比如说真的是穿错了衣服会有怎样的一个僭越之罪呢？ 这个具体要看你怎么错。比如说这官员如果他自己给自己置办官服，他所用的纹样或者是服色超过了他本身应有的品级，那么轻的话呢可能会罚俸，申斥，那么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降职甚至到杀头。因为我们知道在雍正皇帝处理年羹尧的时候，他列举了他的若干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的儿子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去穿了只有亲王才可以穿的这样的服装，包括他家的这个家奴也穿了品级官员的服装。那么这些问题呢在平时如果是一个皇帝宠爱的臣子可能一笑置之是个小问题，但是在被治罪的时候这就可以明文列出来，就是可以让人掉脑袋的事情。 说到了这个凤冠霞帔，它的标准还是非常的森严的。刚刚我们上半时段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唐代之后分别官员他的品级不再是用颜色了，那比如说在清代它颜色就不是那么明显，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能够看到身份 地位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的发现哈，或叫新的发明，在清代就是补子，叫补服，补是补充的补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很多收藏家哈收藏的补服非常漂亮哈，很多的刺绣在上面。但是这个刺绣呢，它有不同的图案，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还是请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首先，补服这件事儿，补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补服我们如果描述它的特征的话，其实主要是指身上有禽或者兽的纹样。那么这种纹样呢，在唐代就可以看到，唐代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些比如说狮子或者是鹿或者是孔雀这样的纹样。但是那个时候呢，它不是绣在衣服上，不是绣在布料上，它是织锦。所有的纹样都是随着这个布在织造的过程中同步把它织进去的。在后来宋代元代都仍然人们喜欢在衣服上用这样的花纹，但是呢跟身份跟地位没有特别明确的对应。那么在元代的时候，曾经还这个有大臣上奏皇帝说，在市面上看到有卖布料，上面呢有龙纹，说这个事儿是不是需要去管一下，是不是有僭越的嫌疑。然后皇帝呢就说没关系，就是他这个布料上面的龙纹呢只是小小的圆形的团状图案，那么这个图案呢老百姓织用也就不用去管它了，只是指那种通身的大的龙纹是只是皇帝的龙袍上才能用，那么这个胸背当时称衣服上的这些纹样，因为它装饰在前胸和后背，那么就称为胸背。他说这种小龙的胸背呢就可以不去管它。那么到了明代以后，能够明确的区分官员的品级，就开始在服制里面详细的规定了说什么样级别的官员才可以用什么样的纹样。那么从那以后，这些纹样就变成了官员官服的专用，老百姓就不可以随便再用了。当时的规定就是文官呢都是禽鸟类，然后五官呢都是兽类，就是我们说文禽武兽。 但这个禽鸟和兽也是有区分的哈。比如说一品官员什么样的禽鸟？ 文官一品是仙鹤，二品是锦鸡，三品是孔雀，四品是大雁，五品是白衔，六品是鸬鹚，七品是西翅，就是长得很像鸳鸯的一种紫色的鸟，然后八品是鹌鹑，九品和一些未入流的杂职官员用的是练雀，像小麻雀那样的。就是能够整体的看出来，品级越高，这个鸟的体型会越大， 而且越漂亮， 羽毛会更华美。 没错哈，这是说到了文官，那武官呢？ 武官一品是麒麟，是神兽，自然界中并没有的。二品是狮子，三品是豹，四品是虎，五品是熊，六品是豹，七品八品是犀，九品是海马。这里面说的海马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海里面的海洋动物这个海马是马，但是呢它背上有翅膀，脚踩火焰，奔跑在一个海水状的纹样上。 就是有点像神话了的这个禽兽哈。 刚才说到说现在我们在这些收藏品里面还能经常能够见到明清时候的补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明清时代，当然是补子的品级越高代表人的身份越尊贵，但是现在其实像一些比较低品级的，特别是武官的补子，其实价格可能会比如说仙鹤啊，或者是锦鸡孔雀这样的补子的价格高，因为它更稀有。 通过刚刚顾老师的讲解哈，我们可以去看看电视上那些清宫戏里哈，就是那些官员他们穿的衣服，你就能够比较出来哈，或者能够甄别出来到底导演他懂不懂历史啊，到底知不知道服饰的演变，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学问还有含义。那么说到了清代的服饰，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官员的这个官阶和你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补子。那除了补子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装饰叫做朝珠，这个 个朝珠大家可以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哈，都是用各色宝石穿成的，非常的名贵。 嗯， 这个珠串不同的级别是不是戴的珠串也不一样？ 嗯，是的，这也是有服制的规定。在清代以前，最高级别基本上用配饰会以玉为最高级的材质。这个中国一直是一个很崇尚玉文化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情况稍有不同。清代最高等级的配饰材质是东珠，就是珍珠的一种。 嗯， 但是它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南洋珠、海水珠，它是指在东北松花江、乌苏里江，江河里的河蚌所产的这些珍珠。 嗯， 因为满族是从这个东北发源，那么他们觉得他们的故乡是龙兴之地。 嗯， 然后他们故乡的这个特产东珠在清代的服制里面是等级最高的。我们会看到只有皇帝、亲王或者是一品官员，那么他们帽子上会有一个帽顶是可以用东珠，那么他们的朝珠可以用东珠，但是级别稍低就不可以再使用东珠，就只能用比如说像珊瑚、青金石、玛瑙。清代总的来说是很喜欢用各色宝石的一个时代，就是非常漂亮的颜色，而且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些审美。 说到这些珠宝，可能在现在看来非常的稀松平常哈，或者说也很容易得到，那在清代来说，这些东西它的像相当于矿石哈，它的开采是不是很繁复？这是需要官员自己来购买呢，还是它是统一来发放的？ 在明清时候，我们从现在的留下来的实物都能看到很多的宝石，比如说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眼，这些呢其实都是进口的舶来品，中国本土并不能够产这些矿石、这些宝石。嗯，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高昂。官员呢是需要自备自己的官服和所有的这些配饰的， 就自己买，并不是朝廷发。 对，是的。 可能品阶高一点的官来说，他可能俸禄还是可以的。买衣服可能不成问题哈，尤其是买这些这个珠宝佩戴在身上。那像是九品芝麻官，他本来俸禄就比较微薄，那他还需要买吗？ 他也需要买，但是因为他品级身份比较低，所以他所用的材质相对来说呢也不是那么的贵重。我们有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电视剧作品里面就会看到说某个官员他也许这个生活窘迫，他可能把朝珠拿到当铺去当掉了。那就说明首先这个朝珠是他自己的，不是公有财物，所以他可以自己支配。第二呢，说明他很值钱，所以在他手头紧缺银两的时候，他可以拿它去换钱。那么第三呢，还说明他其实是可以流通的，不然当铺收了这些东西其实会砸在手里，就是没有办法再转手卖出去获利。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在不同的官员，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五品官，我现在升到三品，那么我就需要去购买相应品级所需要的这些配饰。那么其实当铺它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在整个官员的这个群体里面是可以流传的。 那就是说他的衣服也是需要自己去购买的，比如说我衣服上的补子，特别繁复的补子，因为古代它不像现在还可以有机绣。以前没有工业化生产，都是用手绣的。 是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当年也是挺贵的吧，也是比较高昂的造价吧。 是的，当年的服装生产其实是有一个相当完整的行业。就是有裁缝，然后有织工，有绣工。那么官员在需要置办自己的衣物的时候，他们都需要自己去配齐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不过说到这个，其实在明末的时候，虽然官员按照品级对于身上所穿的这些补子图案是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因为是自己去购置，所以呢也有官员就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也好，为了这个体现抬高自己的身份也好，他们可能呢会去给自己准备一些超越品级的补子，特别是在武官里面这种现象会很多。因为文官相对来说大家更办公室工作，那么经常要受到上级官员的这个监督，官呢他们因为日常都在操练在军营里，相对的这种等级的氛围没有那么的浓厚，所以经常有武官他们会穿戴比如说狮子补。 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六七品的小官。 嗯 嗯，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很多的。 而且其实中国素有叫衣冠之国的美称，我们其实通过这本历史的衣橱可以回溯中国服饰的历史演变，而且通过顾老师这本书当中给我们讲到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服饰的一些历史故事，我们其实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哈，尤其是用到穿衣上他们的智慧。 嗯，是的。 非常感谢顾老师，谢谢顾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郑磊，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新时代新征程。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0年的沧桑巨变，40年的光辉历程，成就了一个民族近100年的梦想。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始终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充分显示了中国力量，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做出了中国贡献。今天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新时代的宣言，这是中国梦的继承。一带一路大国之风，兼收并蓄，中外交融，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引领。试看腾飞的中国巨龙，带动世界经济的振兴。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这是庄严的承诺，这是君子之盟，以大国外交为世界和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源于自强，自强源于奋争，正是有了先辈们不畏艰辛的求索，才使我们的自信获得支撑，正是有了革命者前仆后继的牺牲，才使我们的自信更加坚定。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是世世代代的老百姓最向往的前景。懂农爱农，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国计民生，这是生生不息的黄土地最热切的黎明。尊重自然，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减排节能，让世外桃源不再是痴人说梦，让绿水青山成为现实的风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强则国运强，文化兴则国运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5000年优秀的文化，5000年文明的传承，做有文化的人，做有信仰的人，让文化的繁荣引领国家的昌盛。从严治党，打虎拍蝇，8项规定整治四风，巡视利剑高悬，上下风清气正。拒腐防变我先行，打铁必须自身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强军兴军，沙场点兵，备战才能不战，上午亦为止午，再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再不是任人欺凌的病夫，